好啦，呢个特摄加加加就到咗呢个大结局啦。咁啊，都系七集 咁少嘅啫。 冇错啊，咁啊，咁啊都好可惜嘅，我觉得系咧，因为其实佢都几到嘅，讲啲嘢讲得吓。 系 系啦，真系好过晒你啲咩九把刀嗰啲，咩变身嗰啲真系。 变身超人嗰啲啊。 嗰啲真系都讲唔。 原来我睇翻咧嗰啲片尾嗰阵时咧。原来点解啲特摄拍得咁好呢、 哦、 原来真系东影特摄嚟噶喎，系。 系啊， 系 啊。 原来真系东影帮佢哋做特摄嗰部分。 唔怪得啦， 唔怪得之真系咁有水准。 啊，嗯，系啲皮套又靓，系啦、啊，咁啊去到最尾嗰集仲犀利吓，竟然最后啊，吓、啊。咁咪最後都要講啦，係啦，講咗嗰個先啦。咁最後 呢啲就叫做彩蛋啊，真係。 係啊， 冇錯啊，最後即係搞掂曬所有嘢，就先講之前發生咩事。咁啊，女主角就話：哇，我咁大個人，送去買本細路仔書嗰啲咩 TV 乜乜啫，嗰啲 又 唔 對送，即係揾條嚟。 係啦，佢話真係好尷尬，跟住佢就話咩實行呢個咩話咩兒生 仔大 作戰啊！就吹一個唔存在嘅侄仔話幫個細路仔買咁，行到埋去櫃台，首先就有個店員就擺出呢個嘅呢、這個獅子 Leo 嘅 pose 啊，同佢打招呼。咁嗰原來就係呢個獅子 Leo 一路嗰個皮套演員嚟嘅。 哦，係啦。 咁、跟住個店長仲嚇死你 啊！哇！呢、這個犀利啊！呢、這個店長。 啊！呢、這個就唔止淨係個演員演出，就著埋套當年嘅人間體嘅戲服，就係、是、呢個蒙面超人 Reeve 嘅。啊，公 開嘅戲服都係嚟㗎。哦， 啊，個戲服，嗱、啊，你唔覺得嗰件衫其實都唔係好日常嘅咩？都係。 好似一個牛仔咁㗎嘛，嗰陣時成日 著住背心咁樣嘅。係。 哦。 咁、啊、當年後生嘅大佬謝賢㗎嘛，大佬好土 飛。哇！靚仔到不得了，大佬 流色講㗎嘛，呢、這個 Reeve 係啊。好多好噶嘛，咁你估而家阿叔咩系咪先？咁嗰时就好型仔嘅，咁样着嗰阵系啦，系啦， 系啊， 系咯， 啊，咁啊，咁出翻个老前辈啊，真系圆满啊呢度系， 嗯， 系啦， 系啊，好啦，咁啊，最后嗰集就要睇嘅，咁啊就系佢讲咗一啲嘅conclusion 嘅，其实好紧要嘅，咁啊纷纷都睇咗系咪？ 系， 我纷纷讲啦。 你中意嘅嘢，你应该要自己争取同埋。永遠都要記得最主要就係 要， 即係佢話點解大過咗就要忘記細個中意嘅嘢咧？嗰個其實係一個咧錄影帶白白嘅説話嚟嘅，咁佢就其實係 成個重本零事咁嘅樣喎。 係啦係啦，個造型，咁佢就話自己係好中意電影，其實佢呢套嘢咧唔係淨係講特攝或者動畫嘅，佢係講任何一種嘅迷友啊嘅宅啊， 又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嘢，你要忠於自己。 係啊，咁佢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電影宅嚟嘅呢個拍，咁佢就自己中意電影，中意到咧係開鋪，即係去賣錄影帶。係 啊， 咁佢就門口就有一扎即係清貨咁賣100 yen 啊，300 yen 啊，咁 二輪帶咁啦，係啦，即係 要 大 呢啲直情係清貨㗎啦，即係唔要㗎啦， 係啊， 唔係二輪啊。二輪都冇咁平噶，二輪咧就係 嗰陣時咩百事達執笠嗰啲咁嘅， 係啊， 不查咧 租到殘曬嗰啲， 就因為 promise 咧，就你新嘅戲就一定租到啊，如果唔係佢就唔知 fee 俾你啊之類噶嘛，咁所以佢哋嗰時咧就會買好大量嘅翻嚟嘅，即係套新片，咁你話二輪咧就呢啲新片咧就租到第一陣租到咁上下啦，咁佢唔 keep 咁多，嗰啲叫二輪，咁其實唔係賣好平嘅。其实唔系好平嘅，即可能系原装饼带嘅平少少嘅啫，唔系真系好平嘅。OK， 咁你话好平嗰啲就要去到真系好旧啊，或者去到佢真系执粒货嗰啲啊， 残晒嗰啲啊，真系做到。 乜唔系 ？No 啊，日本大呢啲带上啲带非常之好嘅啲质素。 哦，系。 我系有买嘅，因为吓啊，其实你大家咧去信和买到而家嗰啲碟嚟嗰啲，佢嗰啲质素绝对唔差噶。唔系残晒 ，no， 唔系咁，系非常之好嘅嗰、那个质素在，佢太残嗰啲唔卖噶啦，掉噶啦，唔会话你睇佢肥啲肥噶，绝对唔会，个盒都仲非常即系叫做 OK 嘅，吓，唔系日本人 keep 嘢系好好嘅 ，keep 得，嗱，咁呢啲咧，如果你去日本咧，就要去呢个神田系嘛，古书店街咧，你就会见到呢啲嘢，咁呢度咧佢就总之佢就经过呢、這个佢家乡嗰个有个咩伯伯，佢就谂起。当年咧，即系佢就系细个，就系、是、嗰时就讲系中学生嘅呢度嗰个做法吓， 啊！佢做翻又扮翻中學生喎，呢度 都 OK， 都 OK， 變 咗長頭髮嘅喎。咁嗰個頭我唔知係咪假髮嚟嘅，好長。咁啊，嗰位咧原來曾經咧，因為佢媽成日即係叫佢大個唔好睇啲嘢啊嘛。咁原來中學真係已經冇睇嘅咯，話佢。佢話佢真係小學嗰陣睇嘅啫。係啦，原來係咁嘅。你以為佢一路都係即係特攝達嚟咯？唔係嘅，嚇！竟然呢集話俾你聽唔係，佢曾經中學嗰陣係冇睇過一輪嘅啦。咁啊，直至呢個阿伯咧，見佢次次經過就喺度望下嗰餅帶，就又唔買啦。咁結果有一日佢就話：不如我送咗俾你啦，反正都係嗰一百英、三百英，見你好似好中意。咁佢話：但係我屋企冇錄影機喎，即係冇錄影帶機，因為佢嗱，我都質疑過呢樣嘢嘅。點會佢仲係有帶嘅時代？嗱，有帶賣唔出奇，而家都有嘅。但係你冇嚟睇帶，原來佢真係唔係睇帶嘅時代嚟嘅。佢根本冇 好幾年未到二千年。 系啊， 系啊，佢已經攞部相機嚟自拍啦。 咁但係總之個伯伯就送咗佢去做紀念，因為嗰集咧係咩嚟嘅咧？就係嗰個M.R. Jason 啊，即係佢嗰個好似卡邦咁嘅大機人嚟。嗰套嘢嘅大結局嗰幾集嚟。咁佢甚至問過佢阿哥咧，記唔記得嗰幾集係點嘅？佢阿哥都唔係話咁記得啊。咁佢唯有就咁佢就要咗啦，反正送俾佢。咁佢就去咗學校嘅咁學校有錄影機嘅，佢喺學校嗰度即刻睇翻嗰套嘢嘅時候咧，佢就睇到喊啦。佢記得原來咧，佢細個咧係的確有睇過個大結局，佢已經忘記咗啦。咁佢話連我大個係非常之悲慘嘅，就話呢個 M. S. Jason 咧就打低咗製造出嚟嘅邪惡博士。咁佢就話咧，以後冇人可以幫佢維修噶啦。如果佢有暴走有呢啲情況出現咧，冇人可以 stop 佢。咁就同啲細路仔咁講，咁細路仔就好似阿大雄咁啦，就話唔怕嘅，因為佢又打到殘曬，即係見曬機器啊，已經即係窿曬。咁細路仔話咧，佢話等佢哋大個咧，佢哋終於有辦法可以修理佢。嗱，咁你覺得好似好感動嘅，以為咁啊？ 叮當嚟喎呢個。 但係 Amazon 竟然話咧，佢話人類嘅記憶好短暫嘅。係。係啊，唔同嗰啲機械人，佢話咧你好快就會忘記佢。 嗯。 嚇！其实咪就系讲紧阿小猪风帆， 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话你哋呢啲人啊，其实你唔好同我承诺呢啲咁嘅嘢，你好快就会唔记得佢吓。佢话但系咧，人嘅记忆好奇怪，好奇怪嘅。佢只要有一样嘢有个契机，你系会翻翻嚟噶嗰个记忆。咁咪即系而家呢柄录影带，咁咪喺度睇喺度喊喺度睇喺度喊咁。咁当然佢身边无端端佢咪即系有企喺度啦，即系好中意咁发大梦咯。咁佢就话原来佢系咁样咧，系重拾翻咧。呢、這個中意特攝呢、這個即係就係呢樣嘢，同埋嗰個伯伯就同佢講啦，點解要大個咗就要放棄細個中意嘅嘢？咁冇話幼唔幼稚噶，咁你冇你細個就冇你而家嘅喎。 係啊，冇錯。 佢真係佢咁講，係啊，有咩問題咧？點解要因為周圍嘅人嘅眼光或者周圍嘅人嘅嘢要改變你自己咧？咁佢就咁講。咁啊呢樣嘢就打動咗佢，咁佢就解釋翻到咧，佢一路以嚟點解會係一個咁唔放棄呢個特攝呢樣嘢嘅一個人咧？咁最尾一集佢就嚇就好緊要嘅，我覺得佢就 wrap up 翻呢一件事啊，嚇 係 呢個真係個重點嚟嘅。你話佢解開咗同佢其他嗰班夥伴嘅心結嗰啲就其次啦，喺呢一集，我覺得嚇係啦。 佢媽嗰度啊， 同埋佢媽係啊，因為佢一開場咧，佢就冚咗佢媽巴嘅。佢話你可能玩屋度，跟住佢仲掹斷咗佢嗰個嘅嗰個獅子 Leo 個公仔嘅手。 獅子隻手 咁，同埋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原來呢一個戰隊咧已經做到尾聲啦。佢話出埋呢一批食換咧就唔會再出。我成日以為佢呢個戰隊原來係以前嘅，唔係喎，原來 佢 做緊嘅， 佢而家睇緊嗰個嚟。 哦，原來係咁，我就以為佢細個就係中意呢個。係 細個係嗰個咩 imagination 嗰個先至細個啫嘛。 係咯。咁總之佢就話原來呢度完啦，咁就話出埋就冇噶啦，咁樣咁係。咁嗰個細路仔嗰個佢叫做咩 Damian 啊 ？Damian 其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嘅。其實空少。 李安啊嘛，叫佢做。 其實真係空少嗰個細路仔。 哦。 即係佢覺得佢好似魔鬼咁樣嘅。咪 Damian 啊嘛，嗰咪就係咯，大個咗係做一識卡嗰個博士啊嘛，即係個角色啊 ，Sam Neill 啊，係細個咪細路仔啊，頭髮生咗六字喎，咁佢咪話佢都遇到個問題就係佢同佢話佢老母話佢 都大个啊嘛，开始即系你仲睇呢啲嘢咁样，咁佢都系小学生嚟嘅 啫， 佢都话唔好叫佢唔好睇啊嘛，咁佢就话佢好笑啊，佢做咗个比喻就话佢睇特摄片就见到怪兽系可以同怪兽打，咁佢就话大人可以同大人打，佢叫啊，小放心，你哋大人嚟噶嘛，不如你同我同佢哋讲啦咁啊咁，咁佢又唔肯，佢又唔想介入佢哋咁样，咁都仲係有啲咁嘅，即係反映到一啲真係事實嚟嘅。講真呢啲嚇，即係你個作者唔係有呢啲經歷，好難寫得出呢啲故仔啊。 嗯， 都係 係嘛？你係九把刀嚟嗰啲真係寫唔到嘅。講真啊，嗰啲咩變身嗰啲，我唉都唔知咩戲。咪真係發夢啊！佢嗰啲真係發夢啊，係唔盜肉噶，係啊！呢種特攝媒體其實都唔。讲唔到样嘢，但系呢套特摄卡卡真系讲到呢样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现实其实系冇超人，但系喺佢哋嘅世界，你又讲呢班人嘅世界，或者佢幻想嘅世界，咁其实系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咯。 同埋利用咗特摄即系战队，讲咗好多人生嘅意义 啊。其实系。 你需要点样面对你自己嘅其他朋友或者工作，我都讲到喎呢样嘢。 系啊。佢唔係淨係話你班宅㗎喎，即係其實你、 啊、 你總會有自己鍾意嘅嘢，係咪？你唔一定係鍾意呢啲嘢㗎，可能你鍾意 偶像啊嗰、那個 嘢。係啊，佢鍾意偶像，佢都唔係鍾意呢啲啊，佢鍾意追啲偶像團啫嘛，嗰、那個四眼嗰、那個係咯，係啊，咁佢、 啊啊、 都唔係淨係講一定係鍾意動漫嗰啲嘢嘅，係啊，咁啊亦都有嗰個睇鋪嗰個好似黑社會啊嗰、那個咩任俠嗰、那個咧，佢係鍾意啲變身少女卡通㗎嘛，係 啊。 咁佢話佢係最揾唔到同伴嗰個嚟嘛，咁後屘都係卡拉 OK 度揾到啊。係。佢中間有一集係嗰度黐鬼線噶嘛，喺度係咁唱嗰啲主題曲，嗰度黐可能最尾一集嚟嘅，大佬咁啊，咁玩呢啲嘢。係， 我真係以為最尾一集。 咁似最尾一集嘅，喺度係咁不斷喺度唱嗰啲卡拉 OK 主題曲 ，short 嘅嗰集真係有啲 short 嘅真 係。啊！呢、這個當 仲好認真咁唱。 係，唔係當年呢個 Lucky Star 都有咁做過 Lucky Star 係唱到好聲衰㗎嘛，佢哋唔係㗎，佢哋扮到好正經㗎，大佬，仲要講埋嗰個卡通前面嗰段嘢啊，嗰啲，咁先至夠真實啊嘛，個四眼妹話，總之佢哋真係宅到飛起嘅啫，咁但係呢個就幾表達到嗰、那個即係、就是、你迷一啲嘢嘅人嘅嗰種心情㗎咯，呢套嘢真係。 系，有 啲 好 盜 肉嘅，其實 好盜肉嘅，真係係啊，所以點解好睇就係點解啊？係啊，我未睇過一套講呢樣嘢寫得咁盜嘅，咁啊，咁啊，如果大家都冇睇過，都係要睇下 ，OK？ 咁你睇下你喺呢度，你揾唔揾到平時俾人逼巴嘅一啲嘅日常嘅經驗 啊？我就冇嗰種感同身受嘅感覺。 哦，你冇嘅，咁你好。 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冇人理我嘅。 系嘛？即系身边啲人唔会话你咁啊，中唔系啲咁嘅嘢噶。 系，因为可能我做嘅职业亦都唔受呢种规限啦，亦都系。 哦，咁系。 咁你话如果你做啲普通文员啊文职，可能就会真系会唔系好想讲俾人听嘅。 咁啊唔系喎，嗱、香港咧好奇怪嘅，嗱虽然你话做设计噶嘛，做设计，其实有唔少人咧，佢哋连你中意日本设计，嗱一日本唔系因为设计都通常两系嘅。都日本或者係歐美咁啦，歐美咁，佢哋分唔到歐同美嘅。其實歐同美唔同嘅，咁我就當你係鬼佬同日本，好多人都係崇鬼唔崇日本喎。 嗯 好奇怪喎，即係我唔知而家係咪唔會咧？嗰時我哋以前係，即係你中意入系啦， 都 係 兩派嘅。 一係設計啫嘛，我唔係講卡通喎。 都 係 兩邊嘅。 佢係都係兩邊嘅，哦。系都會俾嗰班中意嗰啲人覺得自己咁中意啲咁 cheap 嘅嚇 cheap 咩？唔係啩？日本啲設計好好啊 cheap 咩？係 咯， 你我講 design 喎，唔係講緊唔係講特攝喎，大佬。 其實都係中意日本啊，都係中意嗰啲嘢嘅。點解會分做兩派咧？因為個老細中意啫，其實 係。哦，咁樣。 咁 即其實 個老細話我要扮歐洲嘢，咁 係。其實佢覺得高級啲啫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佢係鬼中意，佢覺得香啲。 即 係 你覺得高級啲啊嘛，嗰件。 係，覺得高級啲，冇錯啊。 我哋咪要做嗰啲嘢俾佢咯。其實好多人，我哋私底下都係傾緊日本嘢。 哦，咁樣。嗯，係。係 啦。 即係台面都係擺緊嗰啲日本公仔係嘛？係嘛？ 咁如果做第二啲工嗰啲就可能就 可能更加难啲啊！嗰啲真系会 系嘛？阿马仔咧，马仔唔会啊嘛？ 吓，冇人中意呢啲嘢嘅，要我做 啊？你公司摆咩俾人闹啊？唔得噶嘛，系嘛？吓， 咁我公司都冇人理，我公司同事都系成台蒙面超人嚟嘅。 系，咁可能你做 design 嗰啲有个有会 啊，真系会有分别嘅，其实真系 有啲分别。咁你只要系做设计，我有翻啲即系同设计有关嘢啫，咁咪都冇咁大问题。系，你做其他行业就讲你做乜嘢啊咁噶啦，系啦，做咩啲咁嘅公仔咁，有咩问题？但系人哋摆第啲佢又冇问题喎，摆棵食物佢又冇问题喎，佢摆啲猫猫狗狗佢又冇问题喎，点解咧？咁你中意嗰啲，我唔可以中意，我唔可以摆个公仔喺上面，我又觉得唔得。 有咁嘅一个讲法就系、是，咁你始终嗰啲公仔咧，佢哋会觉得系一种玩具啊，即系嗰样嘢你系攞嚟玩嘅、啊，即系唔系纯粹一个装饰嘅。 咁嗰啲猫仔、狗仔、公仔唔系玩具嚟嘅。 哦，唔系，咁应该好少人会攞只猫出嚟，喵喵喵咁样玩啩，我估。 吓、啊，咁你平时会拿住嗰只机械人喺度玩噶？ 我啲同事都會拿住隻無面超人喺度撞嚟撞， 咁佢都係擺喺個台面度擺設嘅啫。 佢哋覺得會㗎，嗰啲唔玩嗰啲人，佢哋覺得你會㗎。 想像你拿住隻嘢喺度喺度玩，即係佢想像，明白。 即係同你點解你可以喺公司嗰度咁就做其他嘢啦嚇，咁但係咧攞部電話出嚟就唔好嗰個情況一樣啫嘛。 嚇、啊，因為佢覺得你唔係做緊正經嘢。 啊，係啦，就喺度打緊機咁樣咁。係、啊、咯。 其實可能你個電話係聯繫緊客嘅。佢唔理你。 啊，如果你有得 call 客，咁嗰啲就好啲啦嚇。咁但係你知有啲工係。其实佢只是做台面上的东西嘛，咁你攞一攞部电话出嚟，咁佢就觉得你打机噶啦。 唔系，咁你对住部电脑，我知道好多人其实都唔系做紧嘢噶。 哦，咁当然啦，呢、這个。 冇错。 嗱，大家发觉咧，喺呢个晏昼时间咧，点解咁啲人咁活跃喺网上咧？就因为个个对住自己公司部电脑，其实唔系做紧嘢噶嘛。 系。 系。 留翻 OT 字数。唔系咁样。唔系点解晏昼特别多人上网可以喺度衰嘢嘅咧？咁因为嗰个时间就啲人虽然对住部电脑，但唔系做紧嘢咯。其实 仲有 等放工嘅时候， 系 唔系等放工啊？因为反正冇得放工啊。 哦，咁样。 哦，明白。 不如一阵子衰。 系。 就算band 低个云 shop 开订都系下昼四点钟。 哦、樣 都明啦，知大家最、哦、最得闲嗰阵啊嘛，冇错，系嗰啲叫咩下午茶时间啊嘛，唔系我唔系一阵，我系成晏昼都系咁，我发觉，大佬系大佬，我哋都做啲网上嗰啲卖下，即系有卖下啲广告嘢啊嘛，咁啊都知道，以为点解咁多人咁嘅晏昼咁得闲嘅啲人喂，系喎真系个晏昼先多人睇呢啲嘢嘅，系咯，系唔使翻工，唔系即系喺公司睇噶嘛，系对部电脑咩做啫，系咪？咁你对部电脑咪好似你做紧嘢咁咯，冇人知你做紧嘢啊嘛，系咯，咪冇嘅，其实你都系逼啲人个样就好似做紧嘢，其实玩紧，系嘛？ 系 咯，你摆啲喺台面，其实我冇玩嘅，我做好饰品，你又话我玩咩啫？唔系冇办法嘅，系咁嘅，冇办法。 嗯， 系啊，呢、這个咪就系嗰、那个，即、就、系、是、个现实同嗰、那个系咯，嗰、那个差异喺度咯。你睇呢个特设家喺家就系佢最中意讲日本嗰边嘅状况啦。咁其实你可以拍香港，香港系日本嘅，系嘛？ 系。 系咯，即系你好喜爱一啲嘢，你可以任何嘢，咁其实系不断受到一啲歧视嘅眼光 嘅。阻力嘅。 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题材嘅，但系香港都好少人拍呢个题材。不，当然日本都唔多，都系得呢套啫。其实都系得呢套。系咯。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嘅题材咯，系咯。咁啊，大家可以都吓都可以拍嘅。其实香港都应该有唔少。其实香港你就算讲紧呢样嘢都唔少啦，即系所以中意特攝唔好話特攝啦，即係動漫多啦啩。係係係咯，俾人歧視嘅，係咯，係你想買玩具咯，咁咩咁大不了啊？真係好大不了，好大問題。 有咩問題呢？其實唔知啊，你事實嚟嘅，呢個係一個好事實嘅事，但係冇人拍呢個題材。係你真係有成日啲戲咧，其中有一個情節提及下，係嘛？你愛回家都有 嘅。講呢樣嘢咧，都只喺度笑緊嗰啲人咁啊。 係係，愛回家都有 嘅。 佢阿馬壯都係呢啲人嚟嘅。 係。 佢同佢講啊，同阿朱慧敏喺度玩 cosplay 噶嘛，飛一般噶嘛。但系话唔可以俾人知噶嘛，佢话唔可以喺法律界立足噶嘛，佢吓，唔系我真系唔奇喎，咁我又觉得呢样嘢可能 系 好真嘅，你真系难啲喎，大佬， 唔系真，应该系真嘅，应该系真嘅， 系咯，真系几差嘅，俾人个感觉会，系啊，觉得你唔正经啊，系啊， 喂，随时你影张相，影一张相出咗嚟，有机会律师会真系会搞你嘅， 真系唔出奇啊，呢样嘢反而我又觉得佢唔系夸张。 冇誇張到嚇，因為原來我有朋友佢知道律師會嗰有條 rule 咧係唔可以 bad taste 噶嘛，呢啲可能佢哋覺得係 bad taste， 可能咁樣就會喐你噶啦。 哦，即係我你可以飲紅酒係嘛，唔可以飲九芒雙精咯。 係阿謝偉信嗰陣時影嗰個封面，其實就係唔係話乜嘢，就係要用呢條嚟入佢啫嘛。係 咩？ 哦，係啊。 你知扮超人 bad taste 咩啊？ 扮超人啊！ 攞照嗰啲 系 嘛？ 唔知扮超人定系攞照嗰单嘢。 我以为你话佢偷白允琴嘅 bad taste 先喎， 都可以啊，其实 都可以。话唔系话白姐姐喎， 系咯， 系咩？ 系啊。 咦，咁好大镬喎！咁佢哋去睇 Captain Marvel 可能都濑嘢喎。 咁样系会可能好多人去睇，咁若啊呢、這个法不自重啩？ 死咯！咁样啊 ，bad taste 都唔得，咁啊食鱼蛋可能都唔得喎，咁样大佬 bad taste 喎。 真系呢啲系肉界智障嚟嘅， 咁食汉堡包又唔得噶咯。 系咯，系啊，系咯 ，bad taste 死咯，咩定义啊，大佬？ 呢个肉界就有少少肉界智障嘅，其实系。 即系读得咯嗰啲系嘛？咦，咁要問下十優喎，係咯？ 即係咩？即係用呢個 選港者咁算唔算 bad taste？ 唔係呢啲唔係 law， 係咩律師會裏邊嗰啲嘢嚟㗎啦，行業守則嚟㗎。 行業守則添，死咯！ 係啊， 咁選港者喎，咁選港者咪呢世都唔可以再做律師？ 咁又唔知啊！ 喺無線拍埋啲膠劇咁 TVB 啊，同埋 bad taste 嘅 TVB。 唉，正常要成日扮傻嘅，系咪先佢啲角色？ 系，唔系啊？我哋系啊，扮傻咪啱嘅。 系啊， 乜做咁硬嘅咩？又做 Captain Marvel 啊？咁啊，黑人憎咯。佢醒啊，成日扮啲四眼傻妹啊 ，OK 啊，我覺得。 系 呢個取向係啱嘅。 啱佢啊！ 啱佢啊！因為太硬啦，個真人啊。 嗯。 佢真人真係 Captain Marvel 話俾你聽。 可能佢做反而仲入信啊！如果咁樣嘅話，因為佢真係咁硬啊嘛，唔係呢一個係啊，係 好咁啊，好咁啊，咁加一加，仲有咩其他嘢想講啊？ 同埋咩？佢第五集嗰度都拍得幾過癮嘅，佢哋嗰度喺沙灘嗰度影，喺嗰度影相啊，喺度搞嗰啲嘢係咯，係咯。佢去沙灘嗰度擺嗰啲公仔喺度，喺度扮，喺度砌一啲嘅場景出嚟啊，係咯。 喂，佢最尾抌咗嗰把刀，其實係代表乜嘢嘅咧？即係嗰個啊，紅戰士啊。 咩？我覺得唔知係咪唔使再同佢阿媽喺度抗衡咯。 係啊。 我覺得係，即係唔需要呢件武器同佢喺度硬拼啦，跟住之后应该就可以继续咁样做啦。咁样我觉得系似 咁啊。做佢阿哥嗰个系边个嚟嘅咧？有冇咩背景嘅？阿芬芬知唔知？ 唔知 唔太出名。反而有两个我知道背景，就系、是蓝战士嗰个咧，就系阿竹野内丰前女友嚟嘅。 蓝战士 即系里面嗰个系 阿 竹 之风 翻代。嗰個特攝迷嗰個啊，即係老嗰個，靚啲嗰個啦，其實即係靚啲 嗰 個，靚嗰個。 而另外四眼嗰個咧，話估佢唔到啊，佢就係玉木宏個老婆啊。 嗯。 係啦。玉木宏老婆嗰個係啦。係啦，咁樣啦，呢啲 演員就係咁樣可以知道嘅，就係呢啲啊，係啦，咁咯。 O K， 咁啊點？咁啊馬仔咧，馬仔咁啊，雖然你可能你冇睇新嗰集，你覺得點？都總結下呢套嘢，或者新片咁講啊。 都係，我覺得都係講嗰啲即係平時啲人點樣。嗰個係即係啲中意嘢嗰個環境同其他人點樣相處嘅都有， 嗯， 點樣抗衡佢哋咁樣 係啊，係同埋對住壓力係點樣去要面對啊咁樣咯，其實就係人哋俾嘅壓力，你係逃避啊定係企出嚟啊咁樣咯，嗯，其實就 即係點解呢個題材係冇人拍嘅咧？其實嗰啲出櫃嘅都係咁多人拍喎。 是 不是其实呢样嘢个社会歧视咪仲大过同性恋？ 但系我唔知系咪中意攞大事嚟去拍会容易啲俾人睇到啲小事觉得啲人 唔系事啊，系小众啊，佢觉得 系小众， 因为而家同性恋就多啊嘛。 系啊，同埋系一个风潮 啊，你中意呢啲嘢啲人咧， 变咗做一个潮流咁样啊，好似搞到啊， 嗯，但係山大斬埋有柴，其實你呢套嘢佢唔係淨係講特攝啊，佢加埋其他嘢落去，每個人都有自己中意唔同嘅嘢㗎啦，係咪先？ 係啊，雖然係啊，但係呢套嘢個 noise 其實唔係好大嘅，除咗日本都唔見到有太多嘅。係 啊 係 啊，收視好耐係一般嘅啫。 因為佢又唔係喺大台做嘅，好似都係啲細啲嘅電視台。 哦， 嗯，唔係好似冇叫 NHK 喎，好似。 NHK 嘅咩？ 好似系 NHK， 系 NHK， 我 NHK 做嘅，哦，咁啊唔知点解，总之我都唔系好见有好多 noise 呢出嘢， 嗯， 咁可能佢搵翻嚟做啲人够红啦，可能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佢觉得系正常呢啲咁嘅，佢唔会觉得有咩特别嘅， 唔系，咁如果呢套系阿肥环做女主角，我会争好远嘅， 咁争好远。 即刻就不打都睇先啦，到时 即刻跨好多噶咯。 但系可能又冇咁好睇噶咯，又真系啲演出。 唔系啊，佢啲人艺咪仲夸啲咯，咪又系啊。夸张 喎，可能 系。又系啊，神乐咁咯。 坏咗咁 啊，会唔会？系，如果佢调翻转，可能小猪风花再皮环嗰套剧可能会顺眼啲啊嘛。 唔系，其实顺眼或者适合同多唔多人睇冇关系嘅，即系其实你多唔多人睇，的确系要靠啲演员嗰个知名度嘅，你冇办法。 知名度同埋 追唔追个人嘅，其实 追唔追个人冇错啦。你小猪风花就见好多人即系追睇嘅，冇添啊！其实我认为系冇人会因为佢睇咯，最少。 嗯，呢度呢一班 佢平时第二啲剧佢都系做下啲即系啲配。即第二啊，即跟住个男主角咁嗰啲啫嘛。 系。佢呢度冇一个系吸引。 佢最大嘅主演，佢最大嘅主演咪就系做魔女宅急便嗰次咯。 系，冇错。 系。 都唔成功噶，其实都。 系啊， 系啊。 但系佢呢度又做得 OK 喎，我又觉得佢今次。 系。 唔系啊，其实佢大个咗之后啲演技好咗好多嘅，唔系就呢度嘅。不过我哋冇睇佢其他嗰啲啫。嗰度咩按摩咩偵探佢都做得很好嘅， 哦， 佢做個傻啊嘛， 大帽小姐啊，有一度係咪？ 係啊，接曬波噶， 係， 竟然啊， 係， 你話嚇有嘅咩？咁啊，咁你咪睇下咯， 成副身家曬你攬噶啦，可能嗰下你見到嘅少少其實， 早接到好勁嗰度，我接到好勁嘅嗰度入邊， 係啊， 唉。但系套入边啲人话个男主角扮女正啲，即系个剧入边啊。 咁样， 个剧入边里边话咩访问啲新人，即系佢掹埋嗰套嘢个男主角扮母女啊。点知啲人宁愿访问哥都唔访问佢啊嘛。即系个剧入边我讲嘅。 系。 即系嗰啲无聊搞笑咁嘅嘢咯。咁都冇乜人睇啊呢套都系按摩咩按摩侦探啊嘛，其实系。 嗯。 即係好奇怪嘅嗰度嘢，咁啊，唉，好難嘅，係咯，都係，係咯，即係呢個題材又比較另類，係咯，咁你揾嚟演啲人又，其實我覺得佢班配角全部都出名過佢嘅， 唔算太出名，其實嗰啲， 唔出名， 阿玉，係， 佢阿媽就成日喺日， 阿松下游樹啦，其實係得， 唔係㗎，有啲木南城下啲都出名嘅， 哦。 莫蘭晴好似我見佢主演嘅戲唔多咯，其實就 唔係，總之個個都大粒過個女主角啦。 係冇錯， 個女主角其實係最唔最少人追嘅咯，我同你講啊。 嗯，系。 咁可能佢靠啲配角阵想托一托，但系其实出场都系 系 唔知点解唔得， 系啊， 好可惜。 诶，佢中意八十年代特摄嗰个就可能啦，佢又出名又有身材。 嗰、那个我就唔识，反而调翻转。 系啊，系啊， 识嗰个边个？ 两个叫咩啊？咩科仓唔系原仓科加奈啊？叫做即系又系诶身材好劲啊。 咁總之呢套嘢我哋都係因為佢玩咗隊戰隊咁型出嚟，咁你已經唔係流喎，都幾 OK 喎，啲衫做得咁，真係呢樣嘢吸引㗎嘛。咁好奇怪，竟然好似冇吸引到真正特攝迷囉。你返嚟之前嘅非公認就得，係 囉。 唔知點解，咁明明唔係呢套仲好啲？ 係啊。 呢度好啲，呢度好好多。 咁可能因為非公認出現嗰啲係真正嘅即係戰隊角色啦，冇得冇得講。 唔係同埋非公認嗰啲長啲啊嘛，有啲時間俾佢煲下啊嘛。咁呢套得七集啊，真係快咗啲嘅。 唔知啊，唔知啊，唔關事嘅，都你今日都冇耐。你有多少有多少啦？唔使等七集嘅。 唔係，因為呢套係講認真，上次非公認嗰套係 搞笑。 搞笑 幻想， 吓佢系其实有少少套租啊，其实有少少同埋， 但系佢又真系有打系嘛？你呢度又冇， 系啊，有机械人啊嘛，上次嗰度有， 系咯，呢度又冇，咁即系上一次嗰度系一个搞笑嘅战队啊嘛，呢度又唔系真系咧幻想里边嘅生活，咁佢讲佢翻工唔知啊，唔知啊，但系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嘅，咁啊，大家睇下啦，我见连香港都唔多人讲嘅。 系， 即系平时讲我几中意特摄，咁有冇睇呢度？ 唔系，因为佢中意特摄嗰啲，真系中意特摄啊！佢唔会睇呢啲啊， 净系睇特摄啫嘛，可能 系啊，都唔奇。 系啊，即系佢如果睇讲嗰啲即系真正讲古仔嗰啲，佢啲嗰啲特摄嗰啲古仔又唔即系讲呢啲又佢又唔啱啊。 哦，咁样 即系 sell 唔到， 佢自己又唔啱。 系啊，佢两边都 sell 唔到。 哦，唉，咁真系冇意思嘅真系。 嗯， 咁即系宁愿拍啲好烂嘅，但系真系特摄，咁佢翻嚟做佢睇啊？ 唔系，咁因为本身我啲人睇本就系睇特摄嘅，其实。 哦 ，OK， 即系嗰啲 AV 特摄嗰啲啊嘛，系嘛？ 吓，即系 好有市场啊，大佬，我哋知唔知 AV 特摄？系啊。 嗯。 唉，算数啦，咁样冇办法啦，唉，冇办法，系咯，好嘢又唔睇，吓，啊，几好嘅，真系几好嘅呢个。 是 但是个漫画又话得㗎喎，最奇怪係。 咁好多原装得㗎话变咗实质拍套嘢都系唔得㗎。有啲人又唔系嗰啲人嚟㗎嘛其实又。 嗯。 哦，即系鍾意嗰啲人又唔同㗎。係 啊，即系其实而家因为分得好重，即系分重分得太劲。 分得好犀利。 係啊，即系有人睇原作漫画啲又未必睇电视或者咩咁好多。 你拍到真人版佢又未必睇。 係啊。 可能你系动画化就好过真人版系嘛？ 系啊， 系。 O K， 唉，咁冇得讲，唉，冇得讲。嗯，好，咁啊好啦，咁啊完咗啦，咁啊睇下做咩其他啦，系咯。 嗯。 咁啊，其他啲剧我哋唔好睇啦，吓嗰啲咩斋藤飞鸟嗰啲，我唔中意发展到点啦。 系啊。冇咩丧尸乜人生咁啊，嗰个又。 系。 系咯。冇睇啦，嗰、那个有。 嗰时唔系话另外仲有一套咩嘅咩？嗰套系咪啊？第冇噶啦，丧尸系呢几套啦，系嘛？ 系呢两套啦，丧尸。 哦、啊。O、okay, K， 好。 浸温泉嗰度好似未做过咁嘅。 可能系唔知啊，见唔到有字幕组做啊。 呢边套啊？咩浸温泉咩噶？ 边个阿远藤宪一做，但系好似试集集都揾到啲女翻嚟嚟去 哦，你好果出， 系啊， 我做咗噶啦， 系啊，但未喺节目组做噶。 哦，咁佢翻嚟冲凉嗰班女唔得系嘛？ 咁唔知啊，呢啲真系，定系惊，定系惊俾人。 好似佢揾到初代美雪噶啊，大佬。 系。 系嘛？即系边个话？ 有版嚟。 你走翻你位啦，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唉，得块板咁样。 唔系啊，而家好丑样啊。 哦，原来样都 俾口俾面噶。 嗯，鞋抽咁样又。 唔系，佢咪鞋抽歪啊。 歪啫嘛，哇。 即系唔系就老咗咁简单嘅，佢不佢唔系冲凉嗰位，好似做啲老板娘嗰啲。 哦，咁就好啲。 系咪嗰套啊？你讲紧？ 系啊， 系啊， 就系嗰套咯。 都冇记错啊！哦，嗰套吓亲啲观众啊，冇做错咯，系咯。好，咁样咁好啦，系嘛？特摄加一加完啦，咁啊，大家睇啦。咁有冇出产品嘅咧？咁佢嗰扎战队人。冇啊！ 冇，就真系未见过有玩具喎，嗰啲。 即系连出啲胶公仔都冇出。 冇啊，都冇见过。 嗯。我以为都会出下嘅啫。 系咯。 都冇出，系咁啊！证明嗰个知名度唔系太高啊。 系咯，有漫画嗰阵时出咗，如果有出咗，会唔会？ 嗱，个漫画唔话都靓嘅，佢样子，但都话个女主话男人咁嘅咯。 咁啊系。 咁呢個小小空間做呢個版本好好多㗎，係 同埋 嗰個好似係條麻甩佬咁嘅大佬，佢嗰個女主角， 同埋小蜘蛛怪呢套嘢入面，我覺得佢靚女咗，唔笑嗰陣時啊， 靚女咗有啲咁嘅事， 係 嚇，因為個題材你中意啫嘛， 唔係佢平時唔笑嗰陣時都 OK 嘅個樣， 係咩？哦，笑嗰陣時唔得咁大鑊。 笑嗰阵时觉得块面好包嘅， 系咩？ 有啲 Captain Marvel 咁样。 冇乜留意，冇乜留意，我唔系睇呢啲大佬，睇呢套戏，呢啲唔系好重要嘅呢啲。啊，你唔系摆佢身上啦，系嘛？睇下个古仔讲嗰啲嘢啫。 系。 佢靓唔靓都唔重要，仲要不嬲唔靓噶，系咯？男仔咁样个样好似系咯。 咁咪似翻漫画版咧？ 唔系，慢慢衰啲男人，呢个就男仔，系啊，慢慢就 系 男人样嘅， 系， 佢净 似男仔样啫， 佢嗰啲净似嗰啲特摄片嗰啲男主角嘅大镬都， 系啊， 系 啊， 着裙嘅咁吓唔吓死你啊？ 系， 系咪有啲似嗰个咩话？嗰度咩碎尸啊，大佬？ 咁样， 哇，咁冇咁大剂咁就， 我覺得佢照拍你嗰部片最衰啊，大佬！啊，好彩佢真係揾少啲風花啊， 係 冇揾個男人嚟演啊！好啦，冇啦係嘛？ 冇啦， 冇啦， 冇啦！芬芬有冇再睇係點？就係呢個啦，係嘛？ 冇啦，今個禮拜 先啊！芬芬啊，今日話係咁 O T 啊，係 啊，今個禮拜 冇，係啊， 冇辦法，係啦係啦。好啦，咁啊，芬芬講到呢度啦，係嘛？其他啲等我哋再繼續啦，係啦。 好， 台灣嗰度未有時間睇係咪？ 对啊，未啊， 咁嗰啲我哋讲啦，好冇？